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曹操对酒当歌，自问何以解忧，自答唯有杜康。 公元2021年 FM 100.6京津冀之声，你问何以解忧，我答解忧书房。 有书有人有故事，有问有答有话说，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欢迎来到解忧书房，大家好，我是刘思佳。今天我们请到的解忧和赏读嘉宾，还有推荐图书的嘉宾，就是汪冰老师，欢迎你，汪冰。 大家好。 今天这本书确实要让汪冰老师隆重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推荐这本书在十一长假的特别节目当中给大家呢？这本书的名字叫《吃的艺术》。 对，这就是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因为凡是假期一定离不开吃啊，特别是在我们的饮食文化当中啊，对吃的用心，我觉得在这个全世界应该也是排得上前几名的。而且我们会发现，联络感情的时候，人一定会说我们一起吃点什么吧。那食物对我们的重要性其实是跨文化的。我们为什么要和亲近的人分享食物呢？因为在远古的时代，食物是一种很稀罕的东西，我们不一定每顿都吃得饱。当我们能跟这个人分享食物的时候，就是分享活下去的机会，其实就是所谓的生机哈。那从这个角度来说，那真的能够请着一起吃饭的人，应该是非常亲近的人了。 对，我在另外一本书《好书慢读》《三杯茶》当中啊，在读到了一位美国的登山家在误入，因为他在下山途中迷路，误入了一个巴基斯坦的高山的小村落的时候，其实当地人也用他们自己的美味欢迎了他，而他们判断这个客人是不是能够成为他们朋友的时候，也包括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他吃不吃他们分享的这种食物。因为对于这个美国人来说，这个食物可能是非常奇怪的啊，但是如果他能欣然地吃下的话，和他们一起分享食物的话，这就说明他有了作为朋友的一个基础。那这本书的名字其实在吃的艺术底下还有一个更振聋发聩的名字，叫如何煮狼。你没有听错，就是狼。在这本书的腰封上是这样写的：门口有狼在怒吼，架炉子烧热水，打开大门请进锅。作者呢是美国费雪，由韩良义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如何煮狼出版发行于1942年，当时战火正炽，物资至为匮乏。作者在1951年修订本书，添加详尽的旁注附注，并补充了一些精选的食谱，这些内容现已并入内文中适当部位，加上括弧注明，以下的修订版导言即为一例。那我们就一起来先听听修订版的导言吧。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更能促使我们在语言层面与精神层面的词汇产生变化，这一点实在很难弄个明白。然而可以肯定的是，写于实施配给和灯火管制等悲惨措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讨论该如何活得像样一点的这本书，在不到10年间已显得古怪又好笑。它就在这么短短几年中成了老古董。书才出版9年10年而已，这会儿读来却诡异又奇特，活像是一本百年前发行的烫金砖块书。比方侍女随身必备指南，姐妹母亲与妻子历来最佳烹饪法。尽管自如何煮狼最早于1942年出版以来，我们的生理问题已有了明显的改变，可是在战火正炽之时，人实在很难把事情一五一十交代清楚。眼下没有配给了，前两天我才听说英国的瓦斯配给制度在实施近12年后终于废除，隔了这么久才废除，简直叫人震惊，未免也太久了。再也没有蓝色红色以及该撕下与不该撕下的薄纸印花，只要荷包负担得起，我们现在高兴买多少剔骨牛排、波本威士忌和糖粉就买多少。 这类美食佳酿的价钱涨了几乎整整一倍呢。我们起码是暂时不必费心张罗基本的存粮，以因应灯火管制了。在此同时，我们也设法别去思索该在何时何地拿什么以及怎样去供养侥幸没被又一种新炮弹炸死的人，连随便想一下也不行。这从而说明了一点，和平其实是不堪一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个不那么令人感到不寒而栗的层面是，它尽管是场炮火满天飞的战争，却教会了我们这些侥幸活下来的人该如何去过对我们而言堪称宝贵无比的日常生活。所谓战争，起码在道德上就是冰冷的武器和炽热的言语。我猜想，在已落幕的这次战争期间，只要是下过厨、上过市场的男男女女，多半皆已彻底丧失20世纪20年代那种满不在乎、奢华浪费的调调。他们对烹调之事将始终心怀戒慎，直到闭目长眠的那一日方休。他们会觉得，即使奶油供应源源不绝，它仍是珍贵无比的物资，丝毫浪费不得。肉也一样，还有蛋，以及世上一切购自远方的香料，他们一度那么稀罕，如今则蒙上一层重要的新意义。这是件好事儿，因为这么一来，我们就再也不会对我们为生而吃下的食物抱持一种漫不经心的可耻态度。如果我们光是赖活着却不去思考，也没有一颗感恩的心，我们就不算是人，而是禽兽。战争诚然是兽行，但有件事情足以证明我们是人类，那就是即使碰到战争，我们也有能力从中学习如何过得更好。我想这本写于战时的书，不管有多么肤浅又古怪，有时甚至还会不经意地出现叫人毛骨悚然的幽默感，但只要它仍有助于解决那个无可避免的课题，就值得再读它一读。我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加写了一些东西，原因就在这里。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新的段落都是为了实用的目的而添加进去，可是就连这会儿暂时被安抚下来的狼，光吃面包也活不下去，因此我还加进了更多东西。我偷偷把其他食谱塞进书里，有些简直奢侈浪费的无可救药，足足有16个蛋呢。有些倒蛮有用处，有些则很好笑。有一则面包食谱，就算狼光靠它都活得下去。按照这些额外的食谱下厨烹饪时，完全不必去考虑预算问题，也不必竖起一半的耳朵倾听野兽在门口嗅来闻去的声响，因为我知道，我就是知道，这些菜肴的香味儿会使那野兽怀抱着某种超乎感觉与道德的羞愧哀泣而去。虽然暂时被安抚的狼在他的笔下哀泣而去了，但是念的我却不由得笑出声了，简直太有意思了。作者也是一位女作家嘛。 对，我们都现在知道有很多的美食作家啊，那费雪呢可以说是开创了美食写作，特别是通俗文学美食写作先河的这样一位女作家。她曾旅居在欧洲，我们都知道欧洲人对美国人的食物是有偏见的，觉得美国是没有所谓的美食文化的。但是费雪以她这种美国人的幽默感，特别是以她的视角去参访了全世界很多地方不同的美食，他不仅记录了美食，我之所以推荐这本书，更重要的就是他透过美食在教会大家，哪怕资源再有限，就像刚才导言里写的，我们依然有机会去学习如何活得更好，这是多么伟大的一种能力啊！特别是里边说到了吃得像个人而不是禽兽，你对食物还有感知吗？今天我们想买多少就买多少。这本书里讲到的狼，我们现在大家都明白，它不是自然界的狼，而是我们说的饿狼。那今天食物非常的充沛，但是我觉得他所提到的战争或者说世界大的变化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我们在今天这个新冠病毒肆虐的时代还能重温一下在饥荒的时代人是如何乐观有趣的面对生活的，我觉得也是有借鉴意义的。 珍惜和感恩不光是一种道德层面的东西啊，你要知道它真的是很好，那就要充分调动你的感官， 所以呢，《卫报》对这本书的评价是，他用优雅而富有热情的笔法描绘了餐桌上的感官之乐。所以如果你没有那种充分敏锐的感官的话，你可能每天都在浪费着那些宝贵的食材。在这本书的封底有一段话写得也特别好，说如何煮狼出版于1942年，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民众面临着严重的食物紧缺。费雪用这一本书告诉人们，在困顿的日子里如何用食物捍卫生而为人的尊严。生活的艰辛是一匹无处不在的饿狼，它时刻在门口徘徊，刺激着你敏感的神经。当可购买的食物大幅减少，过去随处可见的酒瘾奇货可居，当口袋中的硬币所剩无几，你仍然可以用经济的食材做出精致的美食。能填补人生饥饿感的永远是食物、温暖与爱。全书包含费雪的72道食谱，让你既可以在简单的食物中发现美味，也可以在偶尔的放纵中大快朵颐。哎，这本书太好了，我最近正打算在这个食谱方面用心呢。啊，我觉得从一个最简单的开始，二战时候的这个饭菜就挺适合我这样的初学者。 对，我觉得你这个眼光非常好，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材料哈，而且用工也不会特别的复杂。为什么？因为当时这个连燃料本身都是紧缺的资源。 对，所以让我们接着来跟随着费雪一起去看看如何煮狼吧。虽无铁山，如何仍成圣贤？虽然众生喧哗，又是讨论又是研究，我们接下来数年会是什么光景？此外，还有许多人在沉思，我们的儿子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眼下的情况似乎很简单，有很多事情出了错，而这些错误可以改正，也必须改正。我们信念的组织结构出现了大破洞，且变得毫无章法。有项至为明显的谬误，就是指出我们应该吃些什么。智者始终都晓得，一个国家靠着身体吸收的东西还有心灵获取的知识而生存下去。这会儿那丑恶而又不得不启动的战争机器虽已拿走我们的钢铁、棉花与人性，但为了自私的安乐，为了我们相信自己所信仰的理想之故，我们私己的秘密机制务必更加坚强。烹饪界有一派热心却愚蠢的人士，抱持一项至为愚蠢的看法，那就是一天三餐应当均衡。大杂志的广告至今仍不乏此一说法，不过在现实生活中坚持应用的人越来越少。儿科医师甚至妇科医师都承认，在饮食营养和其他方面，人类多半都会自行选择能满足其身体需求的东西。首先，并非人人一天都需要或想要吃三顿饭，有不少人偏好吃两顿、一顿、一顿半或五顿。其次，说不定也是最重要的，所谓均衡，完全是因人而异。有人因为体质的关系，可能需要摄取较多的蛋白质，另一个人，说不定是较易紧张的人，或者是性情比较冷淡的人，则可能认为肉、蛋和奶酪皆有如剧毒，而必须尽量欣欣然地靠沙拉和煮南瓜为生。当然，碰到把无数人聚集一处的情形，比方军营、学校或监狱，便非得施行名称颇具反讽意味的快乐媒介不可。在上述场所，最不费力、杀伤力最小的办法就是最好的办法。同时，眼下最常见的情况是在美食烹饪这件事儿上，已知的快乐媒介就是均衡的饮食。几乎每一个利益良善的社交机构，凡提到均衡的饮食，指的就是一套膳食计划。这意味病人一天吃三餐，餐餐有一定分量的碳水化合物、蛋白质、淀粉质，甚至还有某些以国际单位度量的物质，以及比例正确的某几种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诸如此类。这从而浓缩精简成下面这回事儿。此处在无意间玩了一个不大恰当的文字游戏，不管烹调的是什么，下厨时几乎都会碰到需把食材煮至浓缩的困扰，以及随之而来缺乏美味的结果。以及早餐必备水果或果汁，冷或热的谷物粥、蛋，烹法无外乎四种的腌猪肉、 面包或烤吐司，还有咖啡或茶或牛奶。午餐喝汤，吃马铃薯、肉，一两种蔬菜和一道沙拉，一份布丁或某种蛋糕，还有咖啡、茶或牛奶。至于晚餐，那个沉闷又熟悉的老调子照旧扬起，大概会再喝汤、再吃蛋、再吃蔬菜和炖煮水果，还有咖啡、茶或牛奶。当然，随着社交机构的不同，这一套既可悲又没有意义的措施会大同小异。不过，我们可将这套措施当成民主的证明，亦或视之为人类竟可盲目至此的证据。因为亚利桑那州毕特摩尔度假村和你家附近的医院本质上竟然一模一样。根据理论，软囊羞涩的世人始终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被迫去吃些比较纯净可靠的食物。财大气粗的家伙则不然，眼前情况像是这个理论根本是个谎言。我们孜孜不倦，竭力证明人人生而平等，鼓励广播电台、电影，特别是周刊月刊，把一个荒诞的理念灌输进一家之主的脑子里。因此，不论走到哪里，都有热心肠的妇女不断地鞭策自己和手中掌握的预算，殚精竭虑地要为丈夫、孩子提供每日均衡的三餐饮食。我们人类对何谓正确的人体营养，较以往有了较为完备的认知，这一点诚然是毋庸置疑的。可是所有那些动人心弦的名称，却多少叫我们越弄越糊涂。维生素、味精，只要不歇斯底里少量使用，都是很好的东西。在我们为求上进而阅读的高尚杂志中，美食主编也循循善诱，郑重劝诫，这让我们更加茫然。我们想把小宝应该吸收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统统喂给他，好让他以后长得又高又壮。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听别人讲起，而是出自本能，察觉到这是正确的做法。然而，那是一场多么叫人手忙脚乱的竞赛。婴儿奶粉，一览表，一叠叠的碗盘，这里来一勺，那里来一点，如此这般，一天三回，一成不变，没完没了。而且小宝有时不大听话，他的肠胃也不怎么乖，因为你哪里会晓得番茄汁加烤吐司竟会在他的五脏六腑里头捣蛋呢？三餐均衡这个讨厌鬼，不但考验了大美国家庭的意志和意愿，更让荷包承受了地狱一般的苦境。我决定先读到这儿，因为再读下去，如果我妈妈听到的话，会认为我是在攻击她。她这个一天，我觉得可能时至今日，在我们国家也一样，不光是在美国啊，一定要讲究营养均衡。我妈妈现在不光是讲究一天的，就是这种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质的配比，她还要讲究颜色的配比啊，从某什么电视营养节目当中学来的。 嗯，因为据说是这个颜色越丰富啊，就越均衡。我想费雪已经在很早的时候预见了这个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大家现在会知道吃食物，特别是食品啊、食物产品的时候，会去看配料表，会去计算今天摄入多少卡路里。我觉得这本书的第一章不仅是对战争年代的人有启发，对我们也很有启发。其实第一章他就告诉你，食物不用那么的严格均衡，均衡到成为我们的枷锁的时候，其实食物对我们的意义已然发生变化了。身体是变化多端的，均衡是对人体一种理想状态，甚至是实验室状态得出来的。但是你的个体又是非常特别的，你的需求也是在不断变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够去平衡自己的感受和均衡之间的关系，一味地追求所谓的均衡，那食物或者进食其实就成了把自己当成实验室里的小白鼠了，对不对？也就失去了很多的快乐，也就没有了所谓的创意。 嗯，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承不承认，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是独特的。其实即便是从实验室的标准来看的话，也有很多指标是不一样的，比如血型啊，可能就不一样。然后那个所有的指标，其实它都是在一定的范围之内是属于正常的。所以有的人呢，可能接近于上限，有的人是接近于下限。所以所有的这些人怎么可能用完全一样的食材食谱，所有的这个维生素、矿物质、蛋奶的配比。当他说早午晚餐啊，永远是那种，尤其是念到咖啡、茶或牛奶的时候，真的是让人忍俊不禁啊。我们曾经嘲笑过啊，就是你看他们西方还

嘉宾还是汪冰老师。汪冰老师今天带来了一本书啊，这个名字非常的震撼，叫《如何煮狼》。煮是这个烹饪的那个煮，煮汤的煮。狼大家都知道啊 ，wolf。 嗯，而这个狼其实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是指的是恶狼，可能也是贫穷之狼。但这本书传达的一个重要的理念呢，不是把狼真的给煮了。而是当恶狼、当贫穷之狼、当困苦之狼在你的门外不停地叫嚣的时候，如何还能保持内心的镇定，如何能够饱腹，如何能过上有尊严甚至还能够享受食物乐趣的生活。 嗯，我觉得接下来的一章如何捕捉狼就写得特别的有趣。在这一章节的一开头有一句话，有创意的节约是华丽的原动力。这句话是爱默生说的。上一次大战如今代表不同的意义了。我写下这个句子时不过三十来岁，当时想到的是1917年前后的事儿。眼下我早已40好几，心里往往会先说下一次，继而才会想到上一次。政府一度对糖和奶油实施配给制度，施行期不长不短，恰好足够让每一位热心的年轻家庭主妇惊慌。我外婆坐着边打毛衣边听一小批激动的主妇以自豪却不失过火的语气讨论各自用什么节约的办法来烤蛋糕。当然每位太太都觉得自个儿的法子最好，要么坚称用红糖或焦糖浆加小苏打比用白糖要好得多，要么说只要多加点香料就可用培根油脂来代替黄油，或者说根本用不着加蛋。最后外婆叠好正在打的毛衣，接着十指交握，她可难得如此，因为她认为凡是真正的淑女一刻都不可让自己的手指闲散无事。各位的谈话的确是很有趣，她平日讲话的语气本就有点酸溜溜的，此时更甚。有人对我表示，外婆不可能像我一向形容的那么不讨人喜欢，只有精神科医师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各位好友，最叫我觉得有意思的是，听了一下午的话，我这会儿才明白，我结婚成家已经50多年了，都不晓得自己一直都在用暂时的预算持家呢。我以前从来就不知道用常识下厨竟然只有在紧急时期才称得上时髦。外婆的观察所得，遣词用语大可不必如此冷嘲热讽，不过她那份见解在当时看来大概是正确无误的，而今看来甚至更加中肯。这会儿也一样，时隔8年，所谓的和平时期，本国每一份印刷精美的杂志都充斥着整页的广告，建议所有的美国人试试看较廉价的肉品所带来的新震撼。各家妇女刊物的家政主编则几乎是语无伦次地报道一项叫人兴奋的大发现，那就是同样一笔钱能够并且应该买到更多的东西。维生素为人津津乐道，大书特书，说法偶尔有点含混不清。我们丢弃的食物足可供养整个欧洲，此一陈腔滥调在每则社论专栏中抬起他那颗空洞的脑袋。换句话说，并非所有的妇女都像我外婆那么明智，直到她们不得不那样做。我相信她们起初只是一时热心过度被冲昏了头，接下来她们也会跟外婆一样变得彻底实际起来，而且肯定不会像她那么尖刻。一旦狼开始证明他真的来了，这时你会清清楚楚地感到慌张，这一点是事实。皇天在上，干活吧，干活吧。你和朋友提起，他们要么跟你一样脑中一团混乱，要么满脑子全是耸人听闻的种种谋生对策，比方和另外3对志同道合的夫妇一同到政府临时供应站采购所有的粮食。你和一位女性前辈谈起，她往往会写长长的清单给你，列出每样菜都少不了蛋和鲜奶油的食谱。就算你负担得起，这两项材料都会引发你家那口子的花粉热，这清单越看越不可靠。你阅读的杂志文章充斥着繁复的表格，不时提到维生素 B1、维生素 B2、非有机营养素和国际单位。 你设法郑重处理，准备好一本词典和一支铅笔，至少填满整月表格中第一周的部分，在上头以小圆圈、三角形和箭头做记号，表示各种矿物质和维生素，直到你在对手杂志上看到几乎一模一样的表格，才恍然大悟，原来对你来说，它已蒙上了一层象征意义。战事初期的头几个月，连广告上都充斥着错误的资讯和狂热，随处可见千篇一律的文章，无非在倡导如何乐在采买廉价食品，并且少买一些。阴霾当头，我们务必得学会如何更加善用，发挥每一块钱的购买力。以前怎么想都没想到过这类事情的妇女，即将发现燃料和灯火变得珍贵稀少，而且绝对无法囤积，就算有足够的钱付账也一样。一开头他们气恼得很，但后来还是学会只用一点点瓦斯和电力，运用巧妙而节约的方法烧出好菜。各家杂志往往都针对节约方法做出一大堆不错的建议，还有很多像我外婆那样的人也各有对策，因此到头来请自作明智的判断。重点在于太择出你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儿。这么一来，尽管这世上各式各样叫人气节的意外越来越多，你仍可活得称心又如意。其中有些意外挺滑稽的，比方装了奶干粉、氧化氮之类东西的密封罐，当以罐口朝下的正确方式握好时，它会喷出甜点浇头，令人模模糊糊地回想起发泡鲜奶油。可要是一不留心将罐口朝上，便会在室内造成挺有意思的社交灾难。哇，这个经历了战争的人在战争期间还能这样幽默地写一本书，我觉得女性内心的强大可能超乎很多人的想象，甚至于很多女性没有想象过自己的内心竟然有这么强大。 嗯，特别是这里边讲到了家庭主妇的角色，对不对？我们看到很多经历过战争的家庭主妇常常在他们子女心中留下这样的印象，就是家里好像没有什么东西，但不知道妈妈怎么像变戏法一样能够变出来很多的好吃的。这里边真的是在资源更有限的时候，在情况更紧急的时候，考验的真是每个人应对危局、应对变局的一个能力。其实持家这件事情听上去好像只是吃喝这么简单，但门道又非常的多。如何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食材的情况下，不仅喂饱所有人，像刚才费雪说的，还让人能够找到生机。因为越在那样的时候，人越不知道靠什么样的力量来面对每天困苦的日子。如果能在食物中得到一点点慰藉，感受到生活的一点点美好，那哪怕希望还很遥远，我们好像都多了一份坚持下去的勇气。 希望有的时候在餐桌上它是以甜点的样子出现的，尤其呢可能是在一些困难的时期啊，因为糖是非常宝贵的，在那些时候都是要限量供应的，所以呢要能够吃到甜点的话，那是一种非常奢侈的感觉。而有甜味的东西本身也会让人放松啊，感到一种心灵上的慰藉。所以呢在这本书的后面啊，他还特别写到了如何解忧。我来替他做布丁，他会爱吃的布丁。曾经有不少人一看到一盘美味上桌便忧愁尽消。所以我有一个小小的问题想和汪明老师讨论一下，你觉得是因为一个人忧愁尽消了才有胃口吃饭，还是先看到美味立刻就有了胃口忧愁尽消了？ 对，我觉得这就和时代有关系了哈。在今天这个食物好像是吃不完的时代里边，很多人会说自己食欲不佳，还要吃一些开胃的药来帮助自己。可是在那样一个时代，可能食物真的是慰藉身心两重满足的一个良药，因为大部分人可能普遍的状态是饥饿。我也想起了老人在批评年轻人的时候经常说那句话啊，我看你就是吃饱了撑的，是不是？这句话在很多的时候可能是有点过分，甚至是没有道理的，但倒过来也说明了，实际上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足，可能精神层面的痛苦就变得更凸显了。而在战争生命都攸关的时刻，有一些我们现在在意的事情已经变得没有那么重要了，反而生活中简单的事情喂饱肚子突然变得更重要了。 嗯，在这本书的后面他写到了要给晚餐最好的尾声，最好是什么也不上，他说这大概是个好办法。 要是食物量多又简朴，而且烹调得宜，要是有一两位朋友共同用餐，气氛安宁舒适，要是佐餐的葡萄酒、啤酒或白开水的品质优良，那么大多数人往往选择就这样结束一餐，为了灵魂的缘故，说不定来一点咖啡。晚餐后还有样东西有助调剂灵魂，就是花草茶。花草茶其实就是用热水冲少许的干薄荷叶、马鞭草、断花或洋甘菊而成的茶水而已，饮用时加不加糖皆宜，并可挤点柠檬汁进去，它们能神奇地抚平你心头的波纹，而且会让你进入甜美的梦乡，一夜好眠。连最有见识的美食家都对花草茶的神效心悦诚服，以致莫杜伊子爵在不过数年以前以无比郑重的口气提供以下这个食谱：凤仙花根茶，晚间最后需饮用凤仙花根泡的茶，接着在枕头套底下摆一束先前已烤干的凤仙花根和黄芩，这是对抗失眠的治本方法。简直太有意思了，他这是郑重其事的写的，还是带着一点嘲讽的语气写的？ 特别考虑到这个战时的状态哈，引用这样的文字，我觉得多少可能有一点幽默感。但是在这个背后，我们也想到，其实人这么严肃的对待失眠，这么严肃对待花草茶，包括食物，可能也就证明了人类在对抗苦难的时候，或者是在存在当中，总希望找出一点仪式性的行为。 嗯，它里面还特别写到了一个战争蛋糕啊，我们来看看它的配方。二分之一杯酥油，可用培根油脂，因为香料味会盖过它的味道。一小匙肉桂粉，一小匙其他香料，包括丁香、豆蔻、姜等等。一杯剁碎的葡萄干或其他干果，蜜枣、无花果等等。一杯糖，红白糖皆可。一杯水，两杯面粉，白面粉或全麦皆可。四分之一小匙苏打粉，两小匙发粉，面粉、苏打粉和泡打粉过筛，将其他所有的材料置于锅中，煮至沸腾，再煮五分钟。等饲料充分冷却后，加进筛过的干粉，混合均匀，倒进抹了油的长方形烤模，在160度到175度的烤箱中烤45分钟。也可用松饼烤模来烤战争蛋糕，烘烤的时间比较短。不过长方形的蛋糕可以保鲜较久，我记得配上一杯牛奶非常美味。我敢肯定，就算一辈子再也尝不到，我还是会活得永远幸福快乐。但是其实世间有好多的事儿就是这样啊，就是之前曾经给你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美味，其实它可能没有那么美味，就是因为当时那一刻的因缘际会啊，你所有的这个遭遇，你对他的期待啊，他对你的这个重要性，他能填饱你的肚子，凡此种种，因为资料资源短缺等等，但是那种甜美的记忆却是真实存在的，可以陪伴人一生。所以我想这个战争蛋糕，我觉得在这个我们的和平时期也可以去体会一下，因为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可能会选择，自从这个疫情开始以后会选择在家烹饪，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又会重新再一次流行起来，是不是？至少我会去买一本。 而且里面的食谱真的是很简单啊。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每次在阅读美食家的文字的时候，就在想，我们吃的可能是同一件东西，包括它里面讲到的很多食材是在战争激进的年代，每一个主妇都会做的。为什么看人家你就会觉得是幸福啊？自己做的时候就会流泪，觉得特别委屈。哎，我会发现一个区别，就是他既是做饭的那个人，同时又是一个观察者，他是带着审美的眼光，带着创意的眼光去看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所以一个作家，我觉得他经常是有分身的，不完全是沉浸在人世间，同时又能去观察人世，所以才有这样的幽默感，所以才有这样的洞见。在我阅读这些文字的时候，我也会觉得我们吃了那么多的蛋糕都吃不出人家这种幸福感，实际上是从来没有以这种方式去吃过或者对待过食物。我推荐这本书还有一个原因，不光是教我们如何煮狼，还教我们如何吃狼。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吃的太粗糙了，虽然我们吃的内容越来越精细了。 对，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如果以一种艺术家的眼光，以创作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生活的话，那失败也是一种有趣的体验，对不对？ 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我的第一块战争蛋糕不会做得非常的成功。好了，这就是今天推荐给大家的书《如何煮狼》，作者美国费雪，由韩良义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让我们一起来尝试啊，动手在自己生活当中去创造一些美味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感谢汪斌老师，我是刘思佳，再见。 解忧书房，听见万物，疗愈忧伤。 解忧书房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